欢迎嚟到学人沙龙。今日呢位嘉宾咧，以前喺电视剧成日都见到佢。喺人生里边经历咗唔同嘅生命事件之后咧，就由紧张大师转变为生命教练，以死唔生。近年仲推广生死教育。今日我哋讲生死一课，欢迎我哋嘅嘉宾陈敏仪，敏仪姐。 Hello， 米哈你好啊。 你好，介绍埋我嘅拍档，组织心理学家黄仲元阿 Muse 嘅。 Hello， 大家好。Hello， 敏仪姐你好。 今日请到敏仪姐上嚟咧，就好多唔同话题都可以倾下，因为我哋有啲时间咁样。咁想从我哋即系真系啦，细细个开始睇你开始，即系翻到嚟个厂系嘛，去做电视节目啦咁样。其实呢一个系咪你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好自娱、好想做嘅职业咧？ 都唔係話細細個想做嘅，不過細細個我細細個嗰陣咧，就都係電視迷嚟嘅。我哋冇其他娛樂噶嘛，好中意好中意睇電視。咁啊，到自己讀完中學嗰一年嘅暑假就見到電視，咦？招考藝員訓練班喎，貪玩咁去報，咁啊報咗又收我，咁收我梗係去讀啦。咁讀完又話要簽我做藝員，咁啊梗係簽啦。咁啊所以就入咗呢行咯。 但係呢件事係咪大家都非常之開心？你又好開心，屋企人又好開心，身邊朋友都好開心。 哇，梗係唔係啦？嘅壓力大到不得了啊！其實 點解咧？ 即係娛樂圈俾人感覺咩大染缸啊，好即係好複雜噶嘛！哇，我阿媽真係喊曬啊！絕對不能夠，係強烈反對。啲同學又笑我啦，哎呀，貪得意上去廣播度攞下報名紙報名啫，話你真係禮真嘅。咁學校嘅校長啊、老師啊，梗係更加極力反對啦！你又唔係靚啊，你又唔係嗰啲人嚟嘅，你入呢行，你點揾到食嘅咁啊？全面反對。咁但係心裏邊就係、是，哎呀，我好想做咁啊！咁我好感激我爸爸，我爸爸就係、是。阿女你中意就得噶啦，全力支持，真系好多谢佢。 系，我睇啲报道话咧，敏仪个仪，即系用儿子个仪，唔系用仪态个仪咧，都关你个细个嘅品性有关，系咪？系咪真？ 其实就同我阿妈嗰个心愿有关。 哦， 我阿妈咧就期望呢个女女咧就系会好。有啲男兒本色嗰種嘅堅強嘅，咁咪佢仲用兒子個兒子咯，所以成日喺學校都啲人都實寫錯我名，通常都係兒態嘅兒噶嘛，敏兒敏兒咁樣比較女性化啲。我媽就係要落兒子嘅兒，嗰陣時我都問佢，因為麻煩啊，翻學校成日啲人又寫錯我啲名，點解你講我呢個名嘅啫？咁我媽咪就話咧，我就係好想你成個男仔咁樣樣，有啲男兒本色咁樣，堅好堅強嘅。哎呀，點知啊，事與願違啊，生咗呢個咁嘅喊包咁，所以你知道，其實我個性就從我媽口中已經知道。 但我哋從熒幕上又感受唔到你作為喊包，因為嗱，無論睇翻你個歷程係嘛，好即係叫做獨立主見地，我要去考噶啦，咁考到我要做噶啦，咁呢個都係好自主嘅，唔係好似一個喊包嘅形象嘅。 咁都要喊曬嚟掠下老豆咯。咁其實我相信骨子里咧都係有啲硬頸嘅部分嘅。但係如果你話阿媽形容嗰個嘅喊包咧，亦都係好真實嘅喎。即係我當我面對啲困難啊艱難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好容易喊嘅，因為唔識得去講，又唔夠膽駁嘴，咁就屈住一泡，咁就除咗流眼淚之後咧，乜嘢都唔識得去爭取啊。點都好啦，咁所以我媽一成日都喊嘅，所以咪叫我喊包。 係， 所以嗰時其實你自己點睇阿敏兒係一個乜嘢性格嘅人咧？即係以前喺可能入去訓練班之前啊，細個嘅時候。 嗱，真心我都係覺得自己係偏去軟弱嗰啲部分嚟嘅。的確，我係遇到困難咧，我唔係嗰啲哇勇往直前啦，哇我點都要死掂佢，咪我就縮噶啦。其實我是一個比較退縮的人嚟嘅。 係有冇啲咩事你真係退縮過你？因為咧，嗱，你諗翻你嘅幕前嘅形象，都唔好話我哋作為觀眾睇呢個幕前形象啦。其實選你角色嘅，俾你做節目主持《體育世界》，其實係冇一個咧有軟弱嘅成分出嚟嘅。係啦，究竟有啲乜嘢 困難，我仲以為你會係遇到好多困難咧，你都真係會用 遇上嗰啲 係啦。 No， 我係好容易退縮嘅。即係如果就我細個嗰時候嗰個表現嚟講，我翻記得有一件事就係、係啦，我記得嗰單嘢咧就係我要參加一個演講比賽啊。咁我就即係好好本心機寫好個廣告啦，跟住演練啦，咁啊練習啊，跟住因為我哥哥咧都係好中意做舞台劇嘅，咁我覺得佢係一個專家。咁阿哥，我演講一次俾你聽，你俾啲意見我。咁啊，講完之後，跟住我哥見到之後， 唔得嘅。 啲阿哥係咁， 即刻縮，係啊！啲阿哥係咁噶， 我係阿哥因為 我唔知啊，我以為我哥係一個好專業嘅意見俾我，佢一個咁樣，得嘅，即刻縮，好退縮，完全表現得好差嗰一次嘅比賽。但係其實我初賽之前，因為冇呢份壓力咧，我其實唔錯嘅喎。到後尾啲大家都知道，其實我都幾伶牙俐齒啊。但我嗰一句唔得啦，我完全縮曬。哦，嗰次做得差到不得了。其實呢個只係一個例子，就係、是、我好怕打逆境波嘅嘢。係 咯， 一好艱難嗰啲，我唔得嘅，我唔得啊，咁我就退縮嘅。 但係同演藝事業呢個好難喎，因為其實演藝事業好多時候都好大壓力嘅嘛。即係嚟做一個實時嘅 show。睇住個 countdown， 然後大家聽你講嘢冇得 NG， 咁但係你又做得好自如，做得好好。呢、這、一個所謂你定義嘅懦弱同埋去承受咁多壓力，中間係一個學習過程啊，定係還是你有個方法去呃到自己？總之一著紅燈我就成為另一個人啦，定係點嘅咧？ 我諗應該係你啱啱講嗰種一著紅燈我就要變咗另外一個人。其實個底板咧。驚到咧，騰騰震，但係 the show must go on。喂，而家擺咗上台啦，你唔可以失拖噶啦，你點都頂埋佢啦。其實我諗呢個亦都係因為裏邊太驚嘅緣故啊，所以可能表現出嚟就更加好添。因為驚啊，好驚！哎呀，做衰咗就唔得噶啦，做衰咗就會死噶啦咁。因為太驚啦裏邊，所以一啲都唔敢掉以輕心，好似所以表現出嚟好好咁樣樣咯。咁其實係啊，係因為擺咗上台，我一定要做好佢。如果可以唔上台咧，就盡人事都唔好上台啦。其實因為個底板真係咬底嘅驚嘅。 但你自己係咪好喺嗰個時候啊？係咪好中意？幕前或者幕前俾你某啲元素好中意咧，因為咧一個人咧，我好驚，但係我又要面對，但係其實我又好想退縮。每一次咧做完之後咧，我又成身鬆曬，係啦，又覺得係好舒坦。但係點知第二個又嚟嘅時候，我又要再準備，我又驚過。其實呢個過程咧唔係特別好受嘅，即係會令到人咧成日都想逃避啊各樣嘢。但係你又一路做，而且你出嚟個結果又～好好喎，咁係咪即係一定係可能有啲嘢好中意，定係咩原因咧？ 嗱，呢個咧你就知道其實真實嘅情況係點樣樣啦。其實我真係貪玩走去讀訓練班，咁啊讀完之後咁啊，哇有得入電視台做乜梗係做啦。嗰、那個叫做應該係我係第八期， 第八期， 亦都叫做第一屆演員進修班，但係嗰個已經冇第二屆嘅啦。我哋全部都撥入去第八期訓練班嘅啦。事實上，我覺得演戲好好玩嘅，但係其實我真係咬底嘅，其實我係怕出鏡嘅，所以我最期望咧，我可以入配音組，入咗配音組，咪冇人見到我個樣啦，我淨係用把聲啫嘛，同埋喺配音組裏面全部黑掹掹嘅。冇人見到我嘅，我其實心底裏面最希望做一個配音員。無奈喺訓練班訓練嘅時候咧，嗰、那個配音嘅導師話：你唔 OK 啊！咁我就冇啦，我就冇得繼續喺呢個配音界嗰度發展。咁但係電視劇嗰啲人又要我喎，咁所以我係有少少被逼去做演員。但其實我心底裏面我真係怕出鏡嘅。每一次出鏡，大家見我好淡定啊嘛。哇！其實個心真係跳到由個口度飛出嚟咁滯。但係 又真係冇人睇到，咁可能亦都證明一樣嘢，我演技幾好， 演技 好， 做得好。 其實係驚嘅，做咗咁多年都仲係好驚，特別係做主持添啊！歡樂今宵係現場直播，冇得 NG， 哇，好淡定啊！你敏儀，好淡定，實情我真係驚到腳仔都軟埋。不過冇人睇得出。 但係從訓練班到真係叫做要出鏡，過程裏邊都真係一路都可以演繹到呢個淡定，而係唔會穿崩嘅。 演繹到呢個淡定，係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表現出嚟我驚嘅話咧，就好大鑊噶啦，覺得好危險啊，咁樣唔得噶，所以一定要俾人感覺係冇事先得噶啦。所以好奇怪嘅人就係咁樣。 嗰陣時啲同學係咪全部都係咁 ready 嘅？即係大家都已經係啊。做得好好啊？ 點會啊？包括我都做得唔好。如果只係訓練班受訓嘅時候，其實一塌糊塗，真係好肉酸嘅。大家都唔識做戲嘅，因為都有攝影機去錄住我哋，咁俾我睇翻。哎呀，真係冇眼睇啊！係哎呀，咁細個根本就係唔識，亦都冇人生閲歷，全部都喺度扮，個個喺度扮大人咁樣樣。其實係好差嘅。我哋都係接受咗一年訓練啫嘛，跟住就哇踢你落水遊嘅啦，真係要做電視劇嗰陣時候，咁又哇同一啲真係職業已經做咗好耐嘅前輩喺側邊去偷師，不過都係咁嘅啦，一掟咗你落水，你就會識遊嘅。 但係呢個係事業向啦。但人生向係咪都係呢個時間就係認識到自熟啊？係咪都係呢個時間？ 我讀訓練班嗰陣時候，我哋係同班同學嚟嘅，係啊，坐喺隔離嘅。 係點樣識㗎？嗰陣點樣搭散到？ 就係呢個人咧。成日都俾個老師編咗我哋做一 pair 咯，因為我哋要揾啲劇本嚟做實習噶嘛，啲劇本來來去去都係男男女女咪談情説愛嗰啲咁嘅嘢，咁老師嗰時已經 pair up 咗我哋兩個一起做拍檔咯。 智叔好嘢喎，即係佢可以喺嗰個時間已經可以編排到影響到。編排埋同阿敏儀姐， 可能敏儀姐安排咧，你點知啫？ 我哋完全唔知啊，都係聽阿 Sir 嘅指引啊。不過我諗阿 Sir 佢哋都知道睇到嗰個氣場，有啲近，所以就將我哋編埋一齊。我又唔可以講我哋嘅年齡好相近，我哋嘅年齡係相差成七年嘅， 係 都算係有代溝嘅。 七年唔算係嘛？ 三年就一個代溝㗎啦。咁anyway， 我哋唔係因為年齡嘅緣故去將我哋組合咯。咁我諗可能即係覺得嗰個氣場好似 咁嗰陣時，你係咪自己都感覺到有啲嘢㗎啦？ 咁咩叫有啲嘢？ 即係應該有啲好感啊，可以發展一下咁樣嗱。呢、這個問題咧，帶到下一節繼續。敏儀姐佢其他嘅生命故事，下一節見。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有陳敏儀、敏儀姐喺度嘅。嗱，敏儀姐，我哋嘅節目咧係一個知性節目嚟嘅，知性節目 係 我哋唔講八卦嘢嘅。但我哋就知性啲去問一啲八卦嘢。 好啊。 當時因為講到智叔嘛，剛才智叔當時其實點樣追到美人歸嘅咧？點樣即係可以令到你俾機會佢嚇同你發展一下咁樣？ 嗱，其實一開學嘅第一堂咧，佢即係我哋成班同學圍住喺度咁啊，每個人都要逐個介紹自己咧。佢已經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啦，因為每一個特別係男同學啦，咁入得嚟想做演藝界嗰啲人咧，其實佢哋都好有一個自我表達嗰個能力，亦都呢個表達欲咧亦都好強嘅。但係好奇怪啊，智叔係咁多個，即係當所有男仔都係滔滔不絕去介紹自己有幾勁嘅時候咧，佢就係咁樣耷低頭喺嗰張台嗰度，唔知寫啲咩嘢，咁樣望埋去。哇！這個人咁特別嘅，所以就係令我印象好深刻。我直覺覺得這個人，這個人好唔開心咁樣樣。我亦都唔否認咧，我嗰個母性係好強嘅，即係啲樣都咁唔開心咁嘅咧，就特別咧，佢係比較中意去關懷一啲咧唔開心嘅人嘅。這個人背後係咪啲咩故事咧咁唔開心？所以我對佢印象好深刻。咁啊，跟住一齊上堂，老師又編埋我哋一齊做戲啦。咁跟住我哋點樣開車啊？就因為咧，其實佢嗰陣時咧都好忙嘅，要翻工嘅，喺香港電台嗰度做助理攝影師嘅。咁翻工 喂，唔係你夜晚翻學就俾你翻學噶嘛，咁佢就要告假，咁啊告咗假咧，咁我哋坐喺隔離呢個同學仔咧就好好啦，要幫同學噶嘛，咁我就將佢幫阿 Sir 講嗰啲筆記咧抄好曬之後咧，咁咧就話俾佢聽，我幫你抄好曬啲筆記啦。於是乎咧就約咗有一日咧，就喺呢個嘅舊時嘅普慶戲院嗰度咧，我哋喺度見咧，然後我就將份筆記俾佢，咁唔通擺份筆記掉頭就走咩？我真係其實真係咁諗嘅，俾你咁啊，咁啊跟住就。去飲杯嘢啊，睇場戲啊，咁樣樣。 哦，都係一個嗰啲女班長與冇翻學同學嘅愛情故事。 舊橋嚟嘅，好舊啊。 但係好經典咯，經典。 但係呢條橋都幾好喎，智叔。即係 佢應該唔係真係度嘅， 係咪？係咪？我正喺度諗緊，係咪度出嚟嘅咧？ 先點解你成日都覺得係智叔度橋？點解你唔諗下係我度嘅嚟出嚟嘅咧條橋？ 我以為我就係想逼下你，係咪真係其實係你咧？嗱，因為寫筆記嗰個又係你啦， 係咯，又冇人 要照顧又係你啦， 冇人話要喂你幫我抄筆記啊，同我冇喎，自告奮勇主動去關心人喎，嗱，真係實不相瞞。其實真的我是挺主動的，因為就是那樣嘢咧，這個人好像很不開心咁樣樣，我好想 cheer him up 咁樣樣，我是有呢個傾向的。 所以其實你係我聽落去好像有兩種性格的你，即係一個是好像很收埋啦，相對闊住啦，懦弱啦，擺埋自己；另一方面咧，你又很主動嘅，亦都可以有很堅強的部分俾到人看。 我想這個也都不難理解的，即是 我所謂的畏縮是因為我裡面很多的恐懼嘛，很多害怕嘛，我很害怕這個世界不安全的，所以當我見到有一些人他很不開心，我就個感覺很不安全，這個世界好像很危險，整回開心一點先，讓這個世界快樂起來安全起來，所以其實真的不是那麼矛盾，其實都是源自我裏面很多的恐懼，我怕不安全， 亦都可能是的，即是想找一個同伴令到大家都沒那麼怕，自己都沒那麼怕都可以的，是的， 都是 的。去到這個環節呢，又要你選擇了，你之前選擇了主動今次呢就要你主動去抽一個題目了，我們這裡有 ABCD 四個信封，裡面都有兩個選項的，那你抽一個信封你就會知道哪兩個選項給你了。 好啊，試吧。 好，試。有冇特別咩原因點解抽試嘅咧？ 嗱，純粹因為我姓陳 ，Chairman Yi。 哦，好好好，好好。我哋 終於有一個嘉賓係真係有個原因嘅。 有個原因。唔係通常話答題目啊，通常試係答案啊咁嗰啲。 哦 ，OK。 好，呢個喎。 哦。 係啦，咁就係咧演員同埋輔導員。呢個我都非常之有興趣想知道啦。我首先第一樣先。你認為一個演員定係一個輔導員，佢嗰個情緒嘅敏感度，或者嗰個管理情緒嘅能力，係邊一個需要強啲嘅咧？或者係大家唔強嘅係邊度唔同地方？ 管理情緒嘅能力強啲啊？ 可以係管理啦，可以係閱讀情緒啦，可以係發泄情緒都唔出奇嘅，係啦。理解啦。 你嘅呢個問題咧真係好好，即係令我終於諗到，咦？點解最後我會轉咗去做輔導員嘅咧？其實我覺得兩者都好需要，閱讀情緒啊，控制情緒，演員真係都係一個要好識得去控制自己情緒嘅一個職業嚟嘅。咁而閱讀情緒係啦，作為一個輔導員，佢亦都要。即係要擅長去做呢樣嘢，所以你話邊個強啲啊？我諗佢哋兩個一樣咁強喎，兩個都咁需要嘅喎。 咁即係你兩個方向都幾掌握到喎。 我反而諗翻一樣嘢咧，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聽到有啲演員咧入咗個角色又出唔到嚟。我好記得我讀訓練班嘅時候，老師一早就已經教我哋呢樣嘢，我哋要入戲。我哋同時亦都要識得去出翻嚟，離開個角色。呢個係我哋讀訓練班嗰陣時候已經接受嘅訓練嚟嘅，同埋阿 Sir 都一再提醒，呢個係十分之重要嘅。如果唔係，就會對嗰個演員嚟講係好唔健康嘅。咁所以我點解我一入呢行嘅時候，我已經有咗一個嘅好強好強。因為我真係一個好學生嚟嘅，阿 Sir 教啲嘢咧，我真係收曬記住、記住、再記住嘅。咁所以，在我嚟講啦，我從來都冇出現過入咗個角色出唔到嚟呢一樣嘢。 再加上我哋以前喺 TVB 拍劇係好得人驚嘅，我想講搭住一齊一個角色咧，啱啱做緊係陳美珍嘅時候咧，你就已經啊做緊啊唔知咩公主㗎啦，即係唔到我哋唔抽離啊，同埋時間亦都 直頭分裂添啦。 真係好短，我哋拍完一個劇講緊三個月一個二十集之後，跟住林林想聽日你已經要變咗第二個角色，我點可以唔抽離啊？我即刻又要跳咗落去另外一個嘅角色嘅裏邊。 但係呢一個同情緒可以保持到距離，其實的確係幾適合做一個輔導員，即係你冇理由每次都進入曬入去㗎嘛，你都要佢。 但又唔可以唔進入㗎喎，因為我哋需要有同理心，有時我哋都要哎呀喺佢個位嗰度，佢的確係好艱難。如果唔係，佢就會覺得你冷冰冰。所以輔導員同樣都有呢個部分嘅同時又係啦，我又唔可以俾佢一齊捲咗落去，亦都要抽。所以我覺得啊幾得意啊！今日你問呢個問題，我諗啊，咦？原來呢兩個行業真係有佢共通之處。 但係呢個問題中間，我必須要都要代觀眾問，因為觀眾可能對敏兒姐嘅認知多啲係演員方面，多啲係幕前方面。輔導員嗰個人生經驗又係點樣嚟嘅？嗰個故事點樣開始做一個輔導員生死輔導嘅工作啊？去參與啊？ 哇！ 念頭開始。 其實喺我喺娛樂圈嘅時候，原來已經有粒種子喺度嘅啦。我記得當時。我哋有個同事咧叫余以霞，佢經歷咗車禍啦，跟住又 cancer 啦，都好多嘅艱難。咁我亦都當其時，因為嗰啲武性啊，好中意幫人嗰啲咧，又砰砰聲出到嚟，經常去探訪佢啊，去開解佢啊，即係佢都喺一個唔好嘅情緒裏邊。咁我都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是、正如你嘅發言一樣。其實做演員咧壓力好大，好多時候可能進入咗個角色又抽離唔到，以至其實都好多情緒問題嘅。咁我自己嗰陣時娛樂圈，我已經喺度諗緊啦。哇，唔得啦！大家都咁唔開心，情緒又咁唔健康。如果我哋可以即係識多啲呢方面嘅嘢，幫到人就好啦。咁而亦都與此同時咧，開始有個朋友咧識得咗一個嘅嗰、那個係。心理治療師要開一個成長小組，就好想揾我哋一啲藝人入去。咁嗰陣時我就係加入咗，開始接觸到有關於輔導呢一個嘅行業。咁當然嗰陣時係一個成長小組，係我哋要自己搞掂自己。但係我已經留下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因為我都覺得做演員其實我哋真係累積咗好多唔屬於自己嘅情緒，嗰個唔知咩角色啊，一陣間死人冧樓啊，又死老豆啊，好多嘢，我哋其實都累積好多負面情緒。咁再加上自己成長咧，我成長我自己仲有一餅嘢要處理噶嘛，咁我都或多或少會感受到自己，嚇我有時都會覺得自己莫名其妙嘅會跌喺一個幽谷嘅裏邊，咁啱啦，趁住呢個成長小組咧，已經挖咗多咗好多關於自己背後一啲過往一啲創傷嘅歷史出嚟嘅同時咧，我好想幫自己啊！嗰時我就直頭揾呢一個心理治療師，我好想見你，私底下見你。結果我一見佢，我見咗足足一年。喺呢一年裏邊，哇！真係抄曬個啲咩老鼠曱甴啊，嗰啲嘢全部抄曬出嚟。但係好幫助到我。嗱，講開陳敏兒呢個名呢三個字咧，我過去好憎呢個名 字。點解咧？ 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咁中意做戲，因為我。進入個角色嗰陣，我就係阿黃小豬，我唔係再係陳敏兒。哇，裏邊發生咩恩怨情仇都好咧，唔關我事。我做完角色啊，出翻嚟，乜事都冇。其實我有啲逃避去做陳敏兒呢個角色嘅，因為童年又唔夠膽講話受過好多創傷。不過我淨係想講陳敏兒呢三個字咧，俾我感覺係好差嘅，因為我自己細個讀書唔叻嘅，咁又。大頭蝦喎，真係漏功課啊，又漏帶呢個咩毛筆啊、蠟筆啊乜嘢，所以成日咧喺學班房裏邊咧就係、是、陳敏兒、佛漏堂乜嘢，一聽見呢三個字，一定跟住唔會有好嘢發生嘅。所以其實我係好怕陳敏兒呢三個字。咁但係經歷咗嗰一年嘅心理輔導之後。哇！咁啊，處理咗好多童年嘅創傷咧。我對於陳敏兒，我好多嘅接納，並且好對自己好多嘅欣賞。咁好有趣喎！從此以後，我仲要唔中意做戲添啦，因為我覺得我而家冇乜必要去進入別人嘅角色，做陳敏兒 very good， 好好啊。咁亦都係與此同時咧，我就慢慢覺得對於呢個圈子我冇乜興趣啦。 即係娛樂圈子。 我 佢冇一個好大嘅動力讓我繼續去演戲。即係我處理咗我自己好多心理問題之後，我就發覺冇興趣做呢行，後屘我直頭都離開咗。 係。 咁跟住就生命裏邊都發生咗好多事啦，亦都真係受益過好多心理嘅輔導啦。我接受過好多心理輔導，我發覺真係。我覺得心理輔導是一樣很幫到人的東西，跟著我自己都去讀了、甚至是投入了這個行業。 幸好你說到最後是說可以接受陳敏儀這個名字，否則就是我第一個過訪不能夠說嘉賓名字要繼續了，下一節繼續跟敏儀姐聊天。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今日咧我哋主題係生死一課，有我哋嘅嘉賓陳敏儀，敏儀姐。 Hello。 剛才咧我哋時間關係咧問得一條，好似唔係好夠，問多條啊，不如。 D B A B 啊。 好 B 嘅。 好快啊今次。 好。B 嘅兩個選項咧就係大頭蝦同埋機警。係啦， 點解會有大頭蝦呢個選項出現？ 有啊，頭先就係講咗啊嗱，阿敏儀姐自己講自己話我有啲大頭蝦嘅時候，一講陳敏儀，咁我就要留堂啊，或者有其他嘢。但係咧，你俾人哋嘅印象咧係機警，而且咧，甚至乎近年咧，你會有好多嘅建議啊，或者教大家會點去做啊，喺乜唔同嘅方面啊，生死教育或者其他。其實你覺得自己咧？乜嘢時候大頭蝦？乜嘢時候機警咧？ OK， 有句即係我後生嘅時候啲古老説話咧，小事糊塗，大事精明嗰只啦。 係 啊，其實嗰啲我真係甩漏到咧，唉，嗰啲化妝間啲同事就知道陳敏儀真係出名甩漏啊。咁我哋有化妝袋啊，咁啊，永遠留低化妝袋嘅。啊！永遠嗰把遮帶出街咧，永遠都翻唔到屋企嘅啦。我就係真係好失魂嘅，成日都係甩甩漏漏咁樣樣嘅。咁事實上的確係嘅。譬如一處理一啲重要嘅事咧，我又覺得我自己都算係精靈嗰啲嘅。並且好唔止一個人話過我，你真係好好記性嘅。即係好多好多年前發生嗰啲事件啲細節嘢，你都記得嘅。就係咁，我諗我個腦係要嚟，我覺得啦，我諗我係想去裝一啲我覺得好有價值、好有意義嘅嘢，我就會裝咯。如果唔係嗰啲咁，我冇 RAM 去載。 而你哋都會接受嘅，即係好滿意自己冇所謂啦。呢啲事情我甩漏啲 OK 啦，咁樣。 即係嗰陣時係俾阿媽鬧啫，細個嗰陣時，咁啊跟住大個咗就輪到俾老公鬧咯，翻屋企成日唔記得帶鎖匙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呢啲全部都係生活嘢嚟嘅啫，咁我諗我唔係好嘢嚟嘅，都唔係一啲好習慣嚟嘅，但係我都接納自己真係有呢個部分咯。咁還好我個腦袋都用嚟都做咗好多嘢嘅 ，OK 啦。 你係咪好中意諗嘢㗎？諗一啲深刻嘅問題。 你睇下我成頭白曬就知啦。即係我係一個真係好中意諗嘢嘅人，我係諗到咧自己有時候我會。即係攰到一個點咧，會唔會有一個掣俾我撳到佢，等我腦停咗，熄咗佢就好啦。我係諗到個地步，譬如有一啲嘅一啲嘅項目啦，咁我哇覺得好正，一路諗有啲咩點子嘅時候，我要瞓覺啦，我夠膽死，即係瞓喺度都繼續諗不特止，我連發夢我都喺度開緊會，有時發夢都有啲點子出嚟嘅。係唔好嘅，我覺得，咁你咪冇得休息咯。 咪腦神經科學話係可以㗎。佢有啲解決唔到嘅問題咧， 就喺夢裏邊。 係啊，有好多發明家都係瞓醒嘅時候，突然間諗到嗰條橋係點嚟嘅。 我諗會好短命嘅，因為冇好好地去修復啊嘛。其實我唔好嘅，即係對身體都唔好啦。咁我而家都戒緊呢一樣嘢嘅。 有冇咩習作俾自己去幫自己停？唔好諗。 要啊！其實我真係好希望有個咁嘅制發明，但我都好感恩啦。而家真係好多有智慧的人啊，科學家都做了很多嘢啦。咁我而家即係發覺 mindfulness 嗰個靜觀咧，真係好幫到我。即係靜坐啊，淨係可能專注喺呼吸啊當下，真係 當我咁樣樣去將個注意力去專注住嗰度咧，我會發覺我嗰啲嘅哇停不了的嗰啲嘅思維咧，真係暫時停咗落嚟，起碼喺呢一刻，咁佢就會成為咗一個習慣啦。即係話我可以叫停佢個，係用一啲咁嘅方法，原來叫停得，咁慢慢會俾自己每一日裏邊多少少呢啲時間，特別臨瞓之前，你真係要撳停咗佢噶啦。如果唔係，你真係瞓得唔好嘅。每晚臨瞓我都一定會俾自己一定要坐十分鐘，讓嗰個掣真係可以停咗落嚟， 靜落嚟， 靜落嚟啦。 不過冇辦法啦，即係情緒咁豐富，亦都感應咁敏鋭嘅，其實係會好多嘢諗嘅。係啊，即係見到好多嘢。咁好彩你而家揾到個嘅一啲嘅開關掣。有冇話邊一啲嘅事，你覺得一定要機警，一定要我係要諗多啲。即係邊個類型或者點嘅類型？ 我覺得關係，關係相處嗰度真係要機警。真係唔可以咁掉以輕心。好多時候我哋即係。特別是跟家人啊、親人咧，因為太熟了很多時候我哋係會唔覺意去做了一些事傷害了對方。特別是有拗撬的時候，我亦都唔可以俾自己的情緒帶走了自己。那個時候真的要打醒十二個精神，不可以就咁落嚟呢度，真的要翻上去上邊。其實即係兩邊都唔可以少啦。如果你齋用一個理性去同人溝通，那個人就憎死你啊，覺得你是一個機械人。但是如果我淨係純感性去溝通的話，我一定跌落自己的情緒，又是溝通不到。所以喺嗰個時候咧，就要心腦並用啦。我覺得那個時候真的要機警啲，特別而家我跟兩個仔住啦，同後生仔其實冇辦法，人始終老咗咧，我哋累積咗好多人生嘅所謂經驗同埋智慧，免不了真係會囉嗦嘅，因為你行前一步，我已經知道跟住會發生咩事，難免會講多咗。嗱，呢啲真係要小心啲啦，因為我都踩過好多呢啲嘅地雷。我諗機警嘅要喺呢啲嘅位啦，咩嘅時候應該要收聲，即係適時嘅俾意見，俾幾多啱啱好收啦你咁，特別而家我即係作為一個老人家嘅時候，同兩個孩子相處，嗰份嘅機警感都要強嘅，唔係話哎呀我係阿媽，哎呀你唔好咁樣樣啦，喂，我阿媽就係咁樣對我啦，咁結果即係會為我哋嘅母女關係都會帶嚟好多嘅即係拗撬啊咁樣樣。好啦，調翻轉頭，而家我同我仔相處，我真係多打醒十二分精神，要分外機警。 有陣時啰嗦真係好難避免喎，因為講一個字都係啰嗦嘅有陣時。即係啰嗦，我哋以為講好多先係啰嗦，但係個多嘅意思有陣時真係好因人而異噶嘛。即係總之出聲就係啰嗦。對於你嚟講，係咪都係一個真係收不完的貨嚟咧？即係同仔仔嘅相處。 唉，真係一定大家都係過來人嚟，唔會講得出呢啲收不完的功課。我以為我已經讀到好多心理學嘅學問啊，哇！唉，自己仲係一個輔導員啦，應該如何溝通啊、解決衝突嗰啲，我哋好叻去教人嘅啦。但係呢個真係收不完嘅功課。我嘅孩子，我好感激我兩個孩子，永遠都係我嘅人生導師啊！兩嘢就幫我破功教人啊，金加西係嘛？好多時同佢哋相處嗰度，諗唔到嗰啲位度，砰！大家都出咗事啦，即係我又喺度情緒崩潰嘅時候，佢哋都有情緒崩潰，但係我就會睇為啊呢啲係一啲修練嚟嘅，好啊，一個功課嚟嘅，即係話升呢嘅時候到啦，咁常常繼續發生嘅，咁即係當然中間有一啲時間，我以為OK 啦，我升咗呢啦，我都掌握到，其實唔好太囉嗦啦，應該就止步噶啦，收口噶啦，我以為我好處理得好好嘅時候。但我都是血肉之軀嚟噶嘛，原來我都會俾佢一啲嘅説話，哇！辣興咗我，然後我就講咗一句好唔合理嘅説話出到嚟，然之後為佢嚟講帶嚟一個嘅傷害嘅，破功破功了，破功咁啊點啫？咁我都係血肉之軀，未對自己接納啊。OK OK OK， 我諗做父母啊，做老人家咧，就係都係不離一樣嘢，就係錯就要認，咁咪好好地。同翻兩個孩子去修補翻個關係咯。哇！我真係琴日同你去傾呢一樣嘢嘅時候，我表現得唔係好合宜，我發咗一個嘅脾氣。咁 請你原諒我啦，真係要道歉嘅、嗯。你想處理翻個關係、嗯，你一定要做呢樣嘢。所以真係㗎，你真係講得好好，你一講上我真係感慨萬千啊！啊，收不完的功課。 嗱，我哋每一集咧都會邀請嘉賓去同我哋分享一件珍貴嘅物件嘅。咁、哦、今日敏儀姐又同我哋分享一件咩嘅物件？ 真係十分之珍貴啊！我呢件物件就係呢一個銀包仔啦。呢、這個銀包仔咧。點解話咁珍貴呢？係都可以講話碩果僅存阿志叔嘅遺物， 嗯， 係佢送俾我嘅一份禮物嚟嘅。咁即係當日阿志叔過身嘅時候咧，我諗我都係嗰啲喪親者其中一個嘅反應，就係將佢所有嘅遺物全部抌曬， 嗯， 一件不留。我嗰陣時就係覺得自己瀟灑，但係當然其實我係喺一個喪親者個哀傷裏邊嘅一個比較極端嘅反應，因為有另外一個極端反應就係唔准掂佢啲嘢，一樣都唔准，拖鞋都繼續擺喺度唔准掂，一個咁嘅極端，我就係嗰啲就一件不留，全部唔單止抌佢嗰啲啊，連我自己嗰啲一次過啲相啊、啲衫啊，全部抌曬。點解咧？我自己好感觸啊，幫阿志叔去執佢嘅遺物嘅時候，有好多嘢真係哇塞埋，都唔知幾廿年啊！我哋全部啊，我同啲仔從來未睇過，就係、是、塞埋個櫃桶底嗰度。好，當然唔止一個櫃桶底啦，係成個櫃咁多啦，好多嘢。咁但係個感慨就係咁又點咧？人而家都唔喺度啦，嗰啲嘢對於呢個世界上冇一個人係重要，對於佢阿志叔嚟講重要，佢仲要收埋櫃桶底唔俾我哋睇。嗰時呢份嘅感慨讓我就覺得，人死咗之後喺世上面嘅遺物，其實就係仲有咩價值咧？當日對你嚟講最有價值嘅嘢，當你唔存在嘅話，其實嗰啲嘢都冇乜價值嘅。咁、我就喺度諗緊自己啦。喂，我都唔少嘢嘅喎，我成櫃嘢嘅喎。有一日我都會走，無謂滾搞我兩個仔去幫我執嘢。哦、啊，抌。於是一次過將我同志叔嘅嘢咧，全部抌曬佢。咁、其實我覺得我係太極端嘅。咁、因為冷靜咗落嚟嘅時候，我有遺憾嘅，因為有啲嘢的確有好好好嘅價值喺度，但係我已經揾唔翻啦。咁所以珍貴嘅咧就係幸好，只不過能夠 幸存咧， 係啦。 係因為我呢個係一個銀包仔，係擺碎銀嘅。所以我就擺咗喺架車嗰度，有時係要嚟入標啊！而家冇啊，全部八達通啊嘛。嗰陣時仲係要入標噶嘛，咁所以仲擺喺架車嗰度。咁呢個係志叔送俾我銀包，佢嘅珍貴嘅地方，除咗係志叔嘅最後一件遺物啦，佢仲係志叔親手 DIY 做嘅。 嚇？ 係喎，呢啲材料係佢買翻嚟，然後縫咁樣樣。不是整個銀包買回來的，他真的買了一些材料，然後就縫了這個銀包送給我。我很感動的，收到的時候，因為其實他都很忙的嘛，但是這些手工藝也不是他的強項來的，但是他就是手工做了這個給我。 我想都是一種緣分令到這個銀包就留下了。 哦，可能是啦。咁其實我都唔知點解會送個銀包俾我，我自己擺一個嘅意義喺度，就係唔知係咪佢就係想話俾我聽，放心啦，我係你嘅經濟支柱。 咁都係一個好浪漫嘅宣言。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同敏儀姐講下生死嘅問題。翻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今日講生死一課，有嘉賓陳敏儀。敏儀姐，你剛才講啦，即係當即係志叔離開之後，你就一次過抌曬佢同你嘅嘢，絕大部分咁。咁你剛才用到嘅字就係你都有啲覺得衝動咗嘅，有啲後悔啦，唔知係咪咁。 遺憾咧？ 遺憾啦，遺憾。OK。今時今日啦，如果你去建議其他人。又會應該會唔會俾一個點樣嘅建議咧？會鼓勵佢哋都收拾啊，定係還是保留曬啲嘢喺度啊？定係點樣？有冇一個你俾到自己或者大家嘅答案？ 我諗真係冇特定嘅答案， 就 睇下你嗰陣時嘅狀態係點啦。譬如我回想翻我自己嗰次做呢個行動嘅經歷，而家我睇翻上嚟，我有遺憾，咁又點咧？ 嗰個的確係那時那刻，我嘅資源、我嘅感受、我嘅經歷，讓我去做咗嗰個決定。呢個係冇得翻轉頭嘅。咁所以你話，哎呀媽，我哋一早講定咗嘅，冇得一早講定咗嘅。係當其時我自己個情緒啊，我嘅感受、我嘅經歷，我諗就係促使到我要做一個咁嘅決定。咁但係好多年之後，你遺憾噃。我想講我係遺憾，但係我唔係後悔。我覺得冇嘢好後悔，因為我都需要。如果你要問我俾建議嘅就係唔好為自己做一個決定去後悔。因為後悔又不會幫到件事，那件事又回不到轉頭，我重新去再做過又做不到，但是後悔啊、內疚這些呢，其實會很蠶食、很內耗我們，令我們即會很無力的，所以無需要後悔，我反而會建議去接納。正如我此時此刻我都會接納，當日我為什麼要做得這麼狠，我都要接納那時那刻的我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有沒有遺憾？有有遺憾的，但是我只是遺憾啫，我不需要去後悔同埋內疚。咁你問我，我俾意見嘅話，我就係接納你自己當其實係咁就係咁啦。所謂三思啊，諗清楚啲啦。我諗冇嘅，我已經讀咗咁多書，我亦都咁大個人，你估我唔諗得好清楚咩？我嗰時嗰刻，我以為我已經夠清楚啦。因為嗰陣時係我只有咁多嘅資源，我咪只能夠做呢個決定啦。無論做了什麼決定都好，已經過了之後呢，不要後悔，也不要內疚，如實去接納，可以遺憾，這個遺憾也都接納它。 有一個我聽完之後呢，有一個都大問題，希望不是太過大，因為經歷了這麼多的生命事件，也都做了這麼多輔導，聽了更多人說，其實對生和對死有沒有一些很不同的看法改變了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想是不斷改變咯。我想人生很多的經歷就是一路一路去幫我去重整我自己的價值觀啊、人生觀啊。如果以前我自己看死呢，我跟一般人都是十分忌諱。即因為可能我的經歷就是，喂，我有個咁細嘅仔，得個五歲幾個就已經離開呢個世界。我亦都經歷過我爸爸，因為過新年佢去歐洲，一個長途電話翻嚟就話佢喺嗰邊心臟病發死咗。咁我亦都經歷過我丈夫喺佢一個即年紀唔係好大，仲要即相當強壯嘅狀態底下，忽然大腦確診咗癌症末期，然後好短嘅三個零月就過咗身。所以呢一啲嘅死亡全部真係係同我係正面交鋒。我以前覺得即我以前係我係熬底嚟噶嘛，好多嘅恐懼，其實恐懼嘅最底層嘅恐懼，其實都係恐懼死亡。最驚死，其實驚死嘅。咁我諗正正係因為生命裏面有機會去一次又一次嘅去同死亡去打交道，咁俾我必須要好努力去搞清楚死亡，我自己點樣 at least 點樣去定義死亡，對於我嚟講係咩嘢？咁所以正正呢啲經歷咧，就幫助到我點樣去睇生命添。死邊個唔死啊？個個都要死啊！唔好意思啊，即係在座咁多位，個個我哋都有驚。由我哋出世嗰日，我哋就一步一步步向死亡。不過有啲人就快啲，有啲人就長啲。但係最後我哋嘅中國無一幸免啊，個個都要經歷死亡。咁即係話俾我聽，咁點啊？呢個死亡為我哋呢個生命帶嚟啲咩意義嘅？咁我自己透過去思考死亡，我就會睇到，不如我思考生命嘅意義係咩？生命嘅意義，整個嘅生命最後都係要死嘅，點解唔何不嗱嗱聲死咗佢？又或者，哎呀，及時行樂啊 ，Philip 咧咁過咗呢一生都冇話唔得嘅，最後都要死咯咁。但係我就會係咁樣睇，如果橫掂都要死嘅話， 最後我死，點可以讓自己死得唔遺憾並且唔驚佢咧？咁當然我都好感激，即係讀過一啲嘅輔導學啊、死亡學啊，亦都會睇到其實心理學家已經做咗好多嘅研究。死亡嘅焦慮其實點嚟得不嚟三樣嘢，就係、是、對於現在嘅遺憾啦，應該講對過去嘅遺憾啦，對於未來嘅遺憾啦，對於生同埋死嗰個意義，呢幾樣嘢咧。就係、是、決定到一個人嘅死亡焦慮嘅高定低嘅，咁即係話我必須要去處理我再生裏邊一啲遺憾嘅事，或者我死咗之後一啲遺憾嘅事，我必須要去處理咗佢。同埋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對於生命、對於死亡點樣去定義佢都好重要。咁所以我已經為自己影咗張遺照嘅啦。 哦， 因為我已經將我個 funeral 嗰個喪禮咧已經個主題都定咗落嚟嘅啦。就係、是、我嘅人生畢業禮，所以嗰張遺照咧就係我帶住個四方寶拎埋個畢業證書咁，好開心咁樣樣。我希望嚟送別我嘅親朋戚友就係一齊為我慶祝，我嘅人生已經畢業啦。所以我係點樣定義人生咧？我未死呢個人生，咪就係一場學習咯。係 啊，學習好似係你一個好重要嘅關鍵詞，一路聽落去，你面對唔同嘅恐懼，從訓練班到面對死亡嘅時候學死亡學，學好多嘅輔導，全部都係通過學習去幫助你再進一步成長同過渡嗰啲恐懼。呢一個係真係你一個好重要嘅關鍵詞。 係啊，你真係好好，即係同你傾一陣間，你已經明白我一個超級中意學嘢嘅人，我係不斷去上堂同埋上堂，所以喺疫情嘅時候，我都就算係疫情鎖住我間屋咧，哇都唔可以規限住我嘅，我都上網去上咗一個幸福學翻嚟添嘅。我係一個好中意學嘢嘅人，因為我好多好奇心啦，一個好八卦嘅人， 中意諗嘢， 咩嚟嘅咩嘢嚟嘅咁。呢個係我會欣賞自己一個好大嘅優勢嘅。以致好多嘢發生，點解會發生呢件事㗎？點解即係啲人會話哇發生呢啲逆境嘅嘢 ？Why me 咁樣？我就要問，當中有啲咩意義㗎？我喺當中學到啲咩嘢嘅？我一定會問呢個問題。所以以致我生命裏邊哇經歷過咁多嘢，我全部都係好好地去睇沉澱嗰件事。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學到啲咩嘢？我的確學咗好多嘢。我的人生無論經歷過任何好事壞事，對於我來說全部都是學習，我在當中都一定可以執到寶，在裡面學到很多正東西。所以如果是這樣看生命的話就很不一樣了。生命無論逆境好境，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場學習而已，在當中一定會執到好東西。於是乎去到夠皮了噃，我要死了，我死亡了噃。到我死亡可能不知道什么病啊，甚至是一场意外什么都好。到我死的时候我就知道，咦，我在世我人生该学的东西我应该都学够皮了。所以我可以毕业了。所以为什么我会将我 funeral 定了个主题，就是我一场的毕业礼。那阿智叔的离世呢对我又都加强我这方面的学习的。我記得佢嗰陣時即係公眾人物啦，第二日就已經見曬報紙啦。咁其實我都係一個長期病患者，我成日都要去覆診。咁嗰日我就去睇醫生嘅時候，個醫生即係見到我又知道我先生過咗身，又唔知講啲咩安慰嘅説話。咁就話嗱，其實人咧做曬嘢嗰啲未走咯，仲未走嗰啲人，因為佢未仲有嘢未做完咯咁樣。即係我諗佢意圖用呢啲説話嚟安慰我，但係。我即刻收到一樣嘢，就係我係一個長期病患者。阿智叔不嬲都係哇，又強壯啊，又早瞓啊，又運動。所以佢有病嘅時候，醫生即係宣布佢嘅死因嘅時候，佢真係昂高頭望咗。我以為你死先過我嘅，點解而家我死先過你嘅？即係我都會有個問號喺度，點解係會佢死先嘅？唔係我走先嘅咩？但係我就流傳喺呢個世界上邊，點解？咁我就會知道，我唔可以白白嘅去嘥咗呢個 quota。我繼續用緊呢個地球嘅資源。我仲有一啲嘢未做，所以每一日我都要好好地嘅善用每一天。大家睇唔睇到啊？你睇我人生嘅價值。 同埋，當我哋成日都講教學相長，我諗當你學得夠多嘅時候， 亦都想去推廣，係嘛？即、就、係、是、對於生死嘅議題啦、生死教育嘅事情咧，近年你都做好多關於生死教育嘅推廣啦，包括我見到成日都提到五道彩虹等等嘅呢啲概念。其實不如都同我哋講下係一個咩嘅諗法、咩概念咁樣。 其實主要嗰陣時候因為陪伴啊、自宿咧。在當中我真的有很多的學習，因為他的病來得那麼突然，其實他是沒有辦法接受到，他就跌落一個很負面的狀態，不斷去數算他人生裡面種種的不如意啊，這個世界對他不公的東西，那我很心痛，我覺得智叔的生命其實很豐富啫，但是他當時是這樣看自己生命，我很心痛，於是乎就用我以前學過的一些的輔導，就一路一路幫他去看回自己的生命，一路執回生命裡面那些很亮麗的星星，那我就會發現，哇，原來當一個人面對死亡的時候真的不是說笑的，那個衝擊是大到呢，哪怕是智叔一個已經很成熟很有智慧的人都會是一個這樣的狀態。嗰時喺病房，我已經同自己講啦，唔得啦！生死教育係一件好重要、好重要嘅事，因為每一個人都要經歷到死亡嘅。我嗰時已經立志，我一定要做生死教育，要推廣生死教育。於是乎之後，我就去讀咗好多唔同嘅生死學嘅課程。咁呢個五道咧，亦都係其中一個我讀翻嚟嘅課程，好重要。你頭先咪講死亡嘅焦慮，就係因為一啲嘅遺憾令。如果你有遺憾嘅話，你個怕死嘅情況咧，一定係勁啲嘅。點樣可以減少呢啲嘅遺憾咧？呢五道彩虹其實係講緊五句説話。五句説話就係多謝你，我愛你。對不起，我原諒你，再見。其實五句說話，所以叫做五道。 通常每一集一般的做法就是我們會邀請嘉賓去分享一段說話，但我想今集整集都是敏儀姐和大家的分享，所以我想再一次多謝敏儀姐和我們分享咁寶貴的經驗，還有對於生死的一些想法，希望令到大家都有所啟發。今天先講到這裡。